车，对着一块咬了一口的饼干说话，寂寞像一棵爬墙树，慢慢爬上心头，偷偷搬到我家来住。我买了一束玫瑰花，对着每一朵花说出心中的话，寂寞像一本厚厚的书，重重压在心头，默默在梦里抱着枕头哭。这世界真真假假，是不是每个人都披着面纱，是不是每个人都互相害怕，看看窗外的高楼大厦。默默在梦里抱着枕头哭。